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第二天，克里斯朵夫到书店去和高恩会齐了。他依着他的嘱咐，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艾奥托看。他们到歌剧院附近的音乐铺子里把艾奥托找到。客人进门，艾奥托并不起身相迎。高恩跟他握手，他只冷冷地伸出两个手指。至于克里斯朵夫恭恭敬敬的行礼，他根本不理。直到高恩要求，他才把他们带到隔壁屋里，也不请他们坐下，自己背靠着没有生火的壁炉架，眼睛望着墙壁。丹尼埃奥托年纪40左右，个子高大，态度冷淡，穿着很整齐，腓尼基人的特点很明显，一望而知是个聪明而脾气很坏的，脸上仿佛老是在生气。须发全黑，长胡子修成方形，像古代的亚须王。他差不多从来不正面看人，说话又冷又粗暴，便是寒暄也像是跟人顶撞。他外表的傲慢无礼，固然是因为他瞧不起人，但也是一种手足无措的表现。这样的犹太人很多，大家讨厌他们，认为这个强直的态度是目中无人，实际是他们的精神与肉体都发僵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高恩有说有笑地用着夸张的口吻和吹捧，把克里斯朵夫介绍了。他却是被主人那种招待窘住了，只顾拿着帽子和乐谱摇摆不定地站在那儿。埃奥托似乎至此为止根本不知道有克里斯朵夫在场，等到高恩说了一阵，才傲慢地转过头来，眼睛望着别处。克拉夫托，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姓名。克里斯朵夫仿佛当胸挨了一拳，气得满面通红地回答，你将来会听见的。埃奥托不动声色，继续冷静地说道，当作没有克里斯朵夫一样。克拉夫托，没听见过。像埃奥托那一等人，对一个姓名陌生的人本就不会有好印象。他又用德语接着说，你是莱茵河流域的人吗？真怪，那边弄音乐的人这么多，没有一个不自称为音乐家的。他是想说句笑话而不是侮辱，但克里斯朵夫觉得是另外一个意思，他马上想顶回去， 可是高恩抢着说：“哈哈，啊，请你原谅，你得承认我是外行。你不懂音乐，我倒觉得是值得恭维的。那假如，要不是音乐家你才喜欢，那么很抱歉，我不能遵命。”克里斯多夫冷冷地说。埃欧托始终把头掉在一边，神情淡漠地问：“你已经在作曲了吗？写过什么东西？总是些歌吧？有歌，还有两个交响曲、交响诗、四重奏、钢琴曲、舞台音乐。”克里斯多夫很兴奋地说着：“你们在德国写的东西真多。”埃欧托的话虽客气，颇有点鄙薄的意味。他对于这个新人物的不信任，尤其因为他写过那么多作品，而他，但尼埃欧托，都不知道。那么，或许我能给你一些工作，既然你是我朋友汉密尔顿介绍来的。我们此刻正在编一部少年丛书，印一批浅易的钢琴谱。你能不能把舒曼的狂欢曲编得简单些，改成四首、六首，或是八首连弹的钢琴谱？你叫我做这种工作？这天真的我字，使高恩大笑起来。可是埃欧托沉着脸生气了。我不懂你为什么听了这话奇怪。那也不是什么容易的工作。你要觉得胜任愉快，那么再好没有。咱们等着瞧吧。你说你是出色的音乐家，我当然相信。但我究竟不认识你。埃欧托一边说着，一边暗中想到。听这家伙的口气，他们比勃拉姆斯都高明。克里斯多夫一声不出，因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发作。他把帽子一戴，朝门口走了。高恩笑着把他挡住了：“别那么急呀。”接着他又转身向埃欧托：“他带了几部作品，预备给您瞧瞧。”啊，那么拿来瞧吧。克里斯多夫一言不发，把稿子递给了他。埃欧托漫不经心地翻着，虽然面上很冷淡，其实他看得很用心。他是个优秀的音乐家，关于本行的学识他都完备，可是也至此为止。他看了最初几个音符，就明白作者是怎样的人。他不声不响，一脸瞧不起的翻着作品，对作者的天分暗中觉得惊奇。但因为生性傲慢，克里斯多夫的态度又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一点都不表示出来。他静静地看完了，一个音都没有放过。他终于老气横秋地说：“写得还不坏。”这句话比尖刻的批评使克里斯多夫更受不了。他气急了：“用不着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可是我想，你给我看作品，无非要我表示一点意见，绝对不是。那么，我不明白你来向我要求什么。我不要求别的，只要工作。除了刚才说的，眼前我没有别的事给你做，而且还不一定。我只说或者可以。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音乐家，你不能分派些别的工作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音乐家，至少跟你一样高明的音乐家也没有觉得这种工作有损他们的尊严。有几个？ 我可以说出名字来。如今在巴黎已经很出名了，还在为此感激我呢。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些窝囊废。 克里斯朵夫大声地回答，他已经会用些法语里的妙语了。 你把我当作他们一流的人，你可错了。你想用你的态度，不正面瞧人的，说话半吞半吐的来吓唬我吗？我进来的时候对你行礼，你踩都不踩。你是什么人，敢这样对我？你能算一个音乐家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过一些作品，但你居然敢叫我，叫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怎么样写作。看过了我的作品，你除了叫我篡改大师的名作，编一些脏东西去教小姑娘们做苦工以外，就没有旁的更好的工作给我。找你那些巴黎人去吧，要是他们没有出息，没有出息到愿意听你的教训，至于我，我是宁可饿死的。他这样滔滔不绝地说着，简直停不下来。埃欧托冷冷地回答， 啊，随你吧。 克里斯朵夫一路把门震得乒乒乓乓地出去了。希尔法高恩看着大笑，埃欧托耸耸肩对高恩说， 他会跟别人一样回来的。 他心里其实很看重克里斯朵夫，他相当聪明，不但有看作品的眼光，也有看人的眼光。在克里斯朵夫那种出言不逊的愤激的态度之下，他辨别出一种力量，一种他知道很难得的力量，尤其是在艺术界中。但他的自尊心受伤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颇想给克里斯朵夫一点补偿，可是办不到，除非克里斯朵夫向他屈服。他等克里斯朵夫回头来迁就他，因为凭着他悲观的看法和阅世的经验，知道一个人被患难折磨的结果，顽强的意志终于会就范的。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克里斯朵夫回到旅馆，火气没有了，只有丧气的份儿。他觉得自己完了，他的脆弱的衣棒倒掉了。他认为不但跟埃欧托结了死冤家，而且把介绍人高恩也变成了敌人。在一座只有冤家和仇人的城里，那真是孤独到了极点。除了迪埃娜与高恩，他一个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高丽娜，从前在德国认识的美丽的女演员，此刻不在巴黎，到外国演戏去了。这一回是在美国，不是搭班子，而是自己做主体。因为他已经很出名，报纸上常常披露他的行踪。至于那个被他无意中打破饭碗的女教师，他常常难过而决心到巴黎非拜访不可的女子，如今来到巴黎之后，他可忘了她的姓氏，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她的名字叫做安多纳德，其余的还得慢慢地回想。 而且在茫茫人海中去寻访一个可怜的女教员，又是谈何容易。眼前先得设法维持生活，越早越好。克里斯朵夫身边只剩下无法郎了，他不得不按捺着厌恶的心理去问问旅馆的胖子老板，街坊上可有人请他教钢琴。老板对这个一天只吃一顿饭而又讲德语的旅客原来就不瞧在眼里，现在知道他只是个音乐家，便失去了所有的敬意。他是老派的法国人，认为音乐是贪吃懒做人的行业，所以就挖苦他。钢琴，你弄这玩意儿吗？失敬失敬，真怪，竟有人喜欢干这一行。我嘛，我听到无论什么音乐就跟听到下雨一样。也许你可以教教我吧。喂，你们诸位觉得怎么样？他转身对一般正在喝酒的工人嚷道。大家哄笑了一阵。 这行手艺倒是怪体面的呢，又干净又能讨女人喜欢。 其中的一个人说。克里斯朵夫不大懂得法语，尤其是取笑的话，他正在找话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老板的女人倒是很同情他，对丈夫说， 得了吧，菲利波，别那么胡说八道的。 他又转身向克里斯朵夫说， 啊，也许有人会请教你的。 谁呀？ 就是格拉塞那个小丫头，你知道，人家为她买了一架钢琴。 啊，你说的是他们，那些摆臭架子的。不错，那倒是真的。 他们告诉克里斯朵夫，说那是肉店里的女儿，她的父母想把她装成一个大家闺秀，答应她学琴，哪怕借此招摇一下也是好的。结果是旅馆的主妇答应替克里斯朵夫说说去。第二天他们回报克里斯朵夫，肉店的女主人愿意先见见他，他便去了。看见他坐在柜台后面，四周全是畜生的尸首，那个皮色娇嫩装着媚笑的漂亮女人一知道他的来意，立刻搬起一副俨然的面孔。他开口就提到了学费，声明他不愿意多花钱，因为弹琴固然是有趣的玩意儿，但并非必须的，他每小时只能给一法郎。之后他又不大放心地盘问他是否懂音乐，等到知道他不但会演奏还会写作，女老板似乎放心了，态度也显得殷勤了些，他的自尊心满足了，决意向街坊们说说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作曲家做老师。下一天，克里斯朵夫发觉所谓钢琴是件旧货店里买来的破烂东西，声音像吉他，而肉店里的小姐用又粗又短的手指在键盘上扭来扭去，连这个音和那个音的区别都分不出，神气似乎不胜厌烦，不到几分钟就当着人打哈欠。母亲还在旁边监视，发表他那套对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意见。克里斯朵夫委屈之极，连发怒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去，有几晚连饭都吃不下去。仅仅是几个星期的功夫，他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将来还有什么下贱的事不能做呢？当初也何必那么愤愤不平地拒绝埃欧托的工作，他现在做的事不是更丢人吗？一天晚上，他在卧室中不由地流下眼泪来，无可奈何地跪在床前祈祷。祈祷什么呢？他能祈祷什么呢？ 他已经不信上帝，以为没有上帝了。但还是得祈祷，向自己祈祷。只有极平凡的人才从来不祈祷，他们不懂得坚强的心灵需要在自己的祭堂中潜修默练。白天受了屈辱之后，克里斯朵夫在他静得嗡嗡作响的心里感觉到他永恒的生命。悲惨生活的浪潮在生命的底下流动，但这悲惨生活跟他生命的本体又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的一切痛苦，竭力要摧毁一切的痛苦，遇到生命那个中流砥柱就粉碎了。克里斯朵夫听着自己的热血奔流，仿佛是心中的一片海洋，还有一个声音在那里反复说着，我是永久，永久存在的。这声音他是很熟悉的，不论回想到如何久远，他始终听到它。有时他会几个月的把它忘掉，想不起内心有它强烈单调的节奏。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声音永远存在，从来没有停过，正如海洋在黑夜里也依旧狂笑怒吼。如今他又找到了那种镇静与毅力，像每次沉浸到这音乐中的时候，他心定神安地站了起来。不，他的艰苦生活一点没有可羞的地方。他咬着面包用不着脸红，该脸红的是那些逼他用这种代价去换取面包的人。忍耐吧，终有一天。可是到了明天又没有耐性了。克里斯朵夫虽然竭力抑制，终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因为那混账而放肆的小丫头嘲笑他的口音，故意捣乱，不听他的指导，他气得大发雷霆。克里斯朵夫怒吼着，小姑娘怪叫着，因为一个由他出钱雇佣的人胆敢对他失敬而大为骇怒。克里斯朵夫把他的手臂猛烈地摇了几下，他就嚷着说克里斯朵夫打了他。母亲像雌老虎般地跑来，拼命地吻着女儿，骂着克里斯朵夫。肉店老板也出现了，说他绝不答应一个普鲁士流氓来碰他的女儿。克里斯朵夫气得脸色发白，羞愤交加，一时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把那个男人、女人、小姑娘一起勒死，便在咒骂声中溜了。旅店的主人们看着他狼狈不堪地回来，立刻逗他说出经过情形，使他们嫉妒邻居的心借此痛快一下。但是到了晚上，街坊上都传说德国人是个殴打儿童的蛮子。克里斯朵夫又到别的音乐商那里奔走了几次，毫无结果。他觉得法国人不容易接近，他们那种漫无秩序的忙乱把他头脑都闹昏了。巴黎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受着专制傲慢的官僚政治统治。 如果一个人在临死之前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得文化遗产，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后人，那么他是幸运的，因为这种丰富的遗产是滋养我们灵魂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母体。为此，他的最后一口呼吸将变得悠然而平静。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一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因为一无收获而垂头丧气地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忽然看见希尔伐高恩迎面而来。他一心以为他们已经闹翻了，便掉头就走，想不让高恩看见。高恩可是招呼他：哎，你怎么了？他一边说一边笑：哈哈哈哈，我很想来看你，可是我把你的地址丢了。天哪，亲爱的朋友，那天我竟不认得你了，你真是慷慨激昂。克里斯朵夫望着他，又是惊异又是惭愧。你不恨我吗？ 恨你？干嘛恨你？ 高恩非但不恨，还觉得克里斯朵夫把埃奥托训斥了一顿挺好玩的。他的确大大的乐了一阵子。埃奥托和克里斯朵夫两个究竟谁是谁非，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估量人是把他们给他的乐趣多少为标准的。他感到克里斯朵夫可能提供大量的笑料，想尽量利用一下。 你该来看我的，我老等着你。 哎，今晚你有事没有？跟我一块吃饭去，这下我可不让你走了啊。 吃饭都是自己的人，每半个月聚会一次的几个艺术家，你应该认识这些人。来吧，来吧，我来给你介绍。 克里斯朵夫拿衣冠不整来推辞，也推辞不掉，高恩把他拉走了。他们走进大街上的一家饭店，直上二楼。克里斯朵夫看见有30来个青年人，大概从20岁到35岁，很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高恩把克里斯朵夫介绍了，说他是刚从德国牢里逃出来的。那些人全不理会，只管继续他们热烈的辩论。出道的高恩也立刻卷了进去。克里斯朵夫见了这些优秀分子很胆怯，不敢开口，只尽量伸着耳朵听。但他不容易听清滔滔不绝的法语，没法懂得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重大的艺术问题。他只听见托拉斯、垄断、叠价、收入的数目等等的名词，和艺术的尊严与著作权等等混在一起。终于他发觉，大家谈的是商业问题。一部分参加某个云团的作家，因为有人想组织一个同样的公司和他们竞争而愤愤地表示反对，一批股东为了私人利益而带着全副道具去投靠新组织，更使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片声地嚷着要砍掉那些人的脑袋，说什么失势、欺骗、屈辱、出卖等等。 另外一批可不攻击活人，而攻击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版权的作品充塞市场。廖塞的著作最近才成为公众的产物，据他们看来，买他著作的读者太多了，他们要求政府对从前的名作可以重税，免得他们低价发行。他们认为，已故作家的作品以廉价销售的方式跟现存艺术家的作品竞争是不光明的行为。他们又停下来，听人家报告昨天晚上这一出戏和那一出戏的收入，大家对某个在欧美两州出名的老戏剧家的幸运羡慕得出神。他们非常瞧不起他，但嫉妒的心尤甚于瞧不起的心。他们从作家的收入谈到批评家的收入，说某个知名的童文只要大街上某戏院演出一出新戏，就能到手一笔不小的款子作为捧场的代价。据说他是个诚实的君子，一朝价钱讲妥了，他总是履行条件的。但他最高明的手段是在于把捧场文章写的使那一出戏在最短期的时间内不再卖座，而戏院不得不常排新戏。这个故事叫大家发笑，但谁都不以为奇。愈来愈发僵的克里斯朵夫想跟邻座的人谈些别的事，但是谁也不理睬他。他们固然向克里斯朵夫提出了几个空泛的关于德国的问题，但那些问题直使克里斯朵夫非常诧异地发觉，那些似乎很博学的漂亮人物对他们本行以内的东西，一跃出巴黎的范围，就连最粗浅的知识都没有。充其量，他们只听见过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例如霍德曼、舒特曼、李伯曼、施特劳斯。他们搬弄这些人名的时候非常谨慎，唯恐闹笑话，并且他们询问克里斯朵夫也只是为了礼貌，而并非为了好奇心，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至于克里斯朵夫的回答，他们压根儿就不大想听，急于要回到那些叫全桌的人都开心的巴黎的琐事上去。克里斯朵夫怯生生地想谈谈音乐，可是这些文人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他们心里认为音乐是一种低级的艺术。近年来音乐风行一时，未免使他们暗中着恼，但既然他走了运，他们也就装着很关心。有一出最近的歌剧，他们尤其谈得上劲儿，差不多认为有了这歌剧才有了真正的音乐，至少也得说是开了音乐的新时代。他们的愚昧无知与冒充风雅的脾气最适于接受这种思想，因为那可以使他们无需再知道下文。歌剧的作者是个巴黎人，克里斯朵夫还是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有几个人说他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推翻了，把音乐整个革新了，重新创造过了。克里斯朵夫听了直跳起来，他巴不得真有天才出现，可是这种一举手就把过去推倒了的天才，那还了得？好厉害的家伙，怎么能有这种神通呢？他要人家解释给他听，那些人既说不出理由，又给克里斯朵夫问个不休，便把他交给他们一群中的音乐家，那位大音乐批评家古耶。而古耶立刻和克里斯朵夫提到七度和弦和九度和弦一类的名词。古耶所懂的音乐实际和史加纳兰所懂的拉丁文差不多。克里斯朵夫听见别人用亵渎不敬的语气谈论昔日的大师，非常愤慨，可是忘了自己从前在德国说过多少这样一类的话。他在本乡自命为艺术叛徒，为了批判的大胆与直言不讳而激怒群众的。一到法国，一听最初几句话， 就发觉自己的头脑陈旧了。他很想讨论，但讨论的方式很不高雅，因为他不能像一般绅士那样只提出论证的大纲而不加以说明，却要以专家的立场探讨确切的事实，拿这些来跟人麻烦。他不但进一步地做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他越说越高的声音只能叫上流社会听了头疼。提出的论据与支持论据的热情也显得可笑。那位批评家赶紧插了一句所谓的俏皮话，结束了冗长可厌的辩论。克里斯朵夫骇然发觉，原来批评家对所谈的问题根本外行。可是大家对这个德国人已经有了定论，认为他头脑陈旧，思想落伍，不必领教，他的音乐已经被断定是可厌的了。但二三十个眼神含讥带讽的，最会抓住人家可笑的地方的青年，那时又回过头来注意这个怪人，看克里斯朵夫挥着瘦小的胳膊和巨大的手掌，做出许多笨拙而急剧的动作，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尖声尖气地嚷着。原来高恩特意要叫朋友们看看滑稽戏。谈话离开了文学，转移到女人身上去了。其实那是同一题材的两面，因为他们的文学总脱不了女人，而他们所说的女人也老是跟文学或文人纠缠不清。大家正在谈着一位在巴黎交际场中很出名的贞洁的太太，最近把女儿配给自己的情夫，借此留住她的故事。克里斯朵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几手蹙额地表示不胜厌恶。高恩发觉了，用肘子撞了撞邻座的人，说这个话题似乎把德国人激动了，大概他很想认识那位太太吧。克里斯朵夫红着脸嘟囔了一阵，终于愤愤地说，这等妇女简直该打。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高恩却装着甜美的声音抗议说，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便是用一朵花去碰也不可以。克里斯朵夫回答说，这种女子不多不少是条母狗，而对付那些下贱的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鞭子抽上一顿。众人听了又大叫起来。克里斯朵夫说，他们向女人献殷勤是假的，往往最会玩弄女子的人才口口声声尊敬女人。他对于他们所讲的抽时表示深恶痛绝，他们回答说，那无所谓抽时，而是挺自然的事。大家还一致同意，故事中的女主角不但是个极有风韵的女子，并且是个十足女性的女子。德国人又嚷了起来。高恩狡猾地问，照他的理想，女人应该是怎么样？克里斯朵夫明知对方在逗他上当，但他生性暴躁，自信很强，照旧中了人家的计。他对那些轻薄的巴黎人宣说他对于爱情的观点，他有了意见没有字，毫不为难地找着，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说了很多笑话，叫大家乐死了。他可是不慌不忙的，非常严肃，那种满不在乎不怕别人取笑的态度也着实了不得，因为说他没有看见人家没皮没脸的耍弄他是不可能的。最后克里斯朵夫在一句话中愣住了，怎么也说不出下文，便把拳头往桌上一击，不作声了。人家还想逗他辩论，克里斯朵夫却拧着眉毛，把肘子撑在桌子上，又羞又愤，不理睬了。直到晚餐结束，他一声不出，只顾吃喝。他酒喝得很多， 跟那些沾沾嘴唇的法国人完全不同。邻座的人不怀好意地劝酒，把他的杯子斟得满满的，他都毫不迟疑，一饮而尽。虽然他不惯于饱餐好饮，尤其在几个星期来常常挨饿的情形之下，他还是支持得住，不至于像别人所希望的那样当场出彩。他只坐着出神，人家不再注意他了，以为他醉了。其实克里斯朵夫除了留神法语的对话太费劲以外，只听见谈着文学也觉得厌倦。什么演员、作家、出版家、后台新闻、文台秘史，仿佛世界上就只有这些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听着谈话的声音，他心里竟没有留下一个人或一缕思想的印象。近视的眼睛茫茫然，老是像出神的模样，慢慢地往桌子上扫过去，瞅着那些人，而又似乎没有看见。其实克里斯朵夫比谁都看得更清楚，只是自己不觉得罢了。他的目光不像巴黎人或犹太人那样一瞥之间就能抓住事物的片段，极小极小的片段马上把它剖析入微。他是默默的，长时间的，好比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人物的印象，把他们带走。他似乎什么都没有瞧见，什么都想不起。过了很久，几个小时，往往是好几天以后，他独自一人关照自己的时候，才发觉把一切都抓来了。当时他的神气不过是个蠢笨的德国人，只管狼吞虎咽，唯恐少吃了一口。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招呼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只像醉鬼一样固执地想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话的美国姓。他没有发觉大家已经离席，独自坐在那里，想着莱茵河畔的山岗、大树林、耕种的田、水边的草原和他的母亲。有几个还站在饭桌那一头谈着话，大半的人已经走了。终于他也决心站起来，对谁都不瞧一眼，径自去拿挂在门口的大衣跟帽子。穿戴完毕，克里斯朵夫正想不别而行的时候，忽然从半开的门里瞧见隔壁屋里摆着一件诱惑他的东西，钢琴。克里斯朵夫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碰过一件乐器了，他便走了进去，像看到亲人似的把毽子抚弄了一会儿，径自坐下，戴着帽子，披着外套，弹了起来。他完全忘了自己在哪儿，也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悄悄地溜进来听。一个是高恩，极爱好音乐的，天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完全不懂，好的坏的他一律喜欢。另外一个是音乐批评家古耶，他倒比较简单，对音乐既不懂也不爱，可是很得劲儿地弹着音乐。原来世界上只有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东西的人思想才最自由，因为这样说也好，那样说也好，他们都无所谓。古耶是个胖子，腰背厚实，肌肉发达，黑胡子，一簇很浓的头发卷儿挂在脑门上，脑门颇有些粗大的皱痕，却毫无表情。 不大端正的方脸仿佛在木头上极粗糙地雕出来的，短臂短腿，肥厚的胸部，看上去像个木商或是当挑夫的奥夫涅人。他举动粗俗，出言不逊，他的投身音乐界完全是为了政治关系，而在当时的法国，政治是唯一的晋升之阶。他发现跟一个当部长的同乡有点远亲，便投靠在他的门下。但部长不会永远是部长，看到他的那个部长快下台的时候，古耶赶紧溜了。当然，凡是能捞到的都已经捞饱，特别是国家的勋章，因为他爱荣誉。最近他为了后台老板的劣迹，也为了他自己的劣迹，受到了相当猛烈的攻击，使他对政治厌倦了，想找个位置避避风雨。他要的是能跟别人找麻烦，而自己不受麻烦的行业。在这种条件之下，批评这一行是再好没有了。恰好巴黎一家大报纸的音乐批评的职位出了缺，前任是个颇有才具的青年作曲家，因为非要对作品和作家说他的老实话而被辞掉。古耶从来没有弄过音乐，全盘外行，报馆却毫不踌躇地选中了他。人们不愿意再跟行家打交道，对付古耶至少是不用费心的，他绝不会那么可笑，把自己的见解看作了不起。他永远会听上面的指挥，要他骂就骂，要他捧就捧。至于他不是一个音乐家，倒是次要的问题。音乐，法国每个人都相当懂得，古耶很快就学会了必不可少的诀窍，方法很简单。在音乐会里，只要坐在一个高明的音乐家旁边，最好是作曲家，想法逗出他说出对作品的意见。这样的学习几个月，技术就精通了。小鹅不是也会飞吗？当然，这种飞绝不能像老鹰一样。古爷大模大样的在报纸上写着那些胡话，简直是天晓的。不管是听人家的话，还是看人家的文章，都一味的掺假，什么都在他蠢笨的头脑里搅成一团，同时还要傲慢的教训别人。他把文章写得自命不凡，夹着许多双关语和盛气凌人的学究气，他的性格完全像学校里的射箭。同时他因之受到的猛烈的反驳，便哑口无言，装假死。他颇有些小聪明，同时也是个鄙俗的人，忽而目中无人，忽而卑鄙无耻，看情形而定。他卑躬屈节地谄媚那些亲爱的大师，因为他们有地位，或是因为他们享有国家的荣誉。其余的人，他都用鄙夷不屑的态度对付。至于那些饿肚子的，他就尽量利用，他为人的确不傻。终于，克里斯朵夫的意识慢慢从酒意和音乐中间浮起来，迷迷糊糊地觉得背后有人指手画脚，便转过身来，看见了两位鉴赏家。他们俩立刻扑过来，抓着克里斯朵夫的手使劲地摇。高恩尖声地说，克里斯朵夫弹得出神入化。古爷一本正经地装着学者的面孔，说他的左手像鲁宾斯坦，右手像帕德列夫斯基。两个人又一致同意地说，这样一个天才绝不该被埋没。他们自告奋勇地要叫人知道他的价值，可是心里都打算尽量利用克里斯朵夫来替自己博取荣誉和利益。Thank you.